好啦，而家我哋身處嘅咧就係葵芳嘅工廈裏邊，咁咧就係 Angus 嘅風啤嘅釀酒嘅地方。咁啊，呢啲一桶一桶嘅咩嚟？可唔可以介紹下咧？ 可以，呢啲係發酵桶嚟嘅，咁佢裏邊係釀嘅啤酒啦。咁而家釀嘅呢只咧就叫做 IPA 嘅，係一隻好傳統嘅啤酒，啤酒花味比較濃，就苦啲嘅。咁呢只 Pale Ale 就係一隻好基礎嘅啤酒，好 basic 嘅啤酒，佢就係、是。比較 鹹口啲， 鹹口啲咯，係啦。呢個叫 Rich Ale， 麥啤， 麥啤係小麥啤啦。咁佢係比較清爽啲嘅，同埋佢 creamy 啲咯，我講就簡單啲嘅呢個啤酒。 好啦，呢兩桶有個公仔頭嘅咩料嚟咧？ 啊，呢兩桶就犀利啦！呢兩桶就係專為城寨而釀嘅啤酒，係放呢個新年嘅。 可唔可以透露下咩口味先？ 暫時唔得住。呢個係一個好特別嘅味，佢係專好啱放新年嘅，好啱新年飲嘅啤酒。 好啦，大家密切留意啦。新年之前咧，我哋就會釀好之後咧，就會公開發售噶啦，通知大家點樣可以買得到嘅。記住試下我哋城寨第一次揾阿 Angus 製作嘅啤酒。 好，歡迎大家翻返嚟我哋第二節嘅解圍咁啊。頭先講咗第一樣啦，就係啲顧問就要諗下啦。另外咧，嗱，即係我哋唔想咁老土，繼續講嗰啲咩政府要修例嗰啲啦。 係啦，唔好講嗰啲。 嗰啲都講，不過就即係，對呢個政府冇乜期望啦，係嘛？ 唔係，但冇期望之餘，我覺得佢哋都要做啲嘢嘅， 即係嘥氣。 即係最基本咧，我即係我都要講少少花生。我尋日開咗個大會，跟住咧，你知道民政處好中意咧嚟開大會嘅，其他委員會佢哋唔嚟噶嘛。咁尋日咧，我就去開會啦。咁就個會咧就8:00開始嘅。佢哋個會講乜嘢咧？即係其實嗰、那個要揀管理公司。咁、其實嗰個大廈咧大約200多户左右啦。其實咧就要21業主出席噶嘛。咁其實咧嗰啲業主見到民政處啊神咁早嚟到啊8:00嚟到啊好安心啦，咁我哋啊喺度等開會咁樣啦。咁點知咧？我去到的時候咧，數一下啲業主得個5-6個，咁即係好有機會流會啦。即係以我哋過往嘅慣例喺度諗啊，咁點咧？要等幾耐咧？同阿主席喺度諗緊啊，阿主席，不如你上去call 啲人落嚟啦，去拍下門啦，咁樣啦。跟住咧，然後啲委員又好心急啦，又得我上去，我又上去，即係而家各自去散去嘅。咁然後咧，後屘咧，點解我要講呢件事咧？就係咧，因為民政處出咗個大錯，因為咧我哋喺度問夠唔夠人嘅時候咧，有一個業主突然間彈出嚟。其實我有，因為在場有6人啊嘛。然後佢本身有14授權嘅，加埋佢自己15，咁就啱好揼揼冚21。其實可以開得會噶啦。咁但係咧，去到咧，初頭我哋都唔知嘅。咁我因為我遲過民政處去，但民政處已經喺我到之前俾咗個意見喎。就係話 授權唔當， 授權唔當，然後淨係話計出席嘅人頭。咁就我哋搞嚟搞去， 搞到好渣啲喎。 係啦，咁跟住佢到9:00，然後嗰個業主先話：其實我有14授權嘅吳小姐，其實我哋夠唔夠人開會？我話咁，其實我哋晨早夠人開會。咁然後咧最抵死係咩咧？民政處就唔認喎。 唔認講過， 唔認講過，跟住咧，然後啲業主喺度話咩？你頭先明明咁樣講啊，又話咩？咁我仲喺度 call 人哋，又發咗一輪嘅 勞騷， 係啦，因為8:00開始嘅時候，其實我去到嘅時候，如果在場6人加埋本身嗰個業主11人，已經開得會噶啦， 係嘛？ 已經大家白白等咗成個鐘嘅啲業主， 嗰個係新嘅， 唔係我喺其他嘅大廈都見過佢噶啦，已經 係嘛？ 係。即係佢係不嬲嗰啲咧，你即係民政男人嚟，你知不嬲都唔出聲咁樣坐喺度 嘅 啫嘛。 即係後生嘅， 中年啦， 中年嘅， 然後擔天望地啊嗰啲咁啊。所以其實我覺得如果政府民政處係要有呢啲人手去開呢個會，其實冇理由連法定人數都搞唔掂啊嘛。 係咯， 即係我覺得呢個最基本嘅培訓都應該要有，而家連最基本嘅 standard 都冇。 我開呢個節目開初嗰段，我咪試過話俾大家聽，我喺屯門遇過一個相對高級嘅，都係唔識計呢條數啊，係嘛？不過佢唔識計嗰部分咧，就係比你嗰部分咧係複雜嘅。因為咧，你而家講緊200多户， 有一個人， 即係接超過，即係不足210户啦。你意思 係？係。 超過200户，不足210户，所以又要21人開會啊嘛，係嘛？咁你呢條數咧係冇計錯，不過唔係完全啱。 係 點解咧？ 因為當如果裏面重疊的業主是多過某個數目、嗯、因為我們是不同的業主嘛、嗯、因為210個以內的單位、 嗯、 我們不是計單位數目的 10%， 是我們是計不同業主數目的 10%、 嗯、 OK， 那我自己屯門那個就是這樣嘛、 嗯、 他因為、單位和下面有車位嘛，咁單位加車位800幾啊嘛，咁、 嗯、 我問佢車位有幾多，車位佢話200幾啊嘛， 嗯、 跟住佢話係都要話要八，即係佢800幾係車位加單位喎、 嗯， 跟住佢有80個人出席咧、 嗯， 好似唔係70幾定80咧，佢、 嗯、 就話唔夠人啊嘛， 嗯、 我唔夠人，我喂你冇八，我話其實你有幾多個不同嘅業主啊， 嗯、 因為我問咗落去咧，好多業主嚟嗰啲咧都係車位同埋。單位一起有的、 哦、 因為、嗯、我問他他買樓的時候是這樣的嘛，個車位只是賣給樓上的業主的嘛、 嗯嗯、 我說喂，我不當他100%重疊，我當他70%重疊， 那200多個車位都不會是額外新增去，即上面600多、 嗯、 最多就只有700個、 嗯嗯、 70多人來到開會應該夠的了，他死同我這個數嘛、 嗯、 他說不是計不同業主，是計單位嘛、 嗯、 那即那個比你昨天那個厲害、 嗯、 但那個高級過高級過佢嘅，咁即係呢個嗱，即係冇得道出另一個重點咧，就係、是、民政事務處理嘅培訓咧，係要加強， 嗯， 即係呢個係客觀而家要叫你做嘅嘢，但實際我唔會叫你做呢樣嘢，我係建議你唔使去嘅，嘥氣，冇爭議呢啲嘢，咁睇本書都明， 係 有爭議啲，你永遠都唔出聲， 係冇作用，所以 你去嚟做乜啫？係嘛？我覺得你去你一係有吉事啲，你俾下意見咯。你又通常我哋話你俾咗出意見，通常都係錯嘅，即係呢下大鑊啊嘛，係嘛？一係你又唔俾意見，一俾意見就錯。嗱，俾得啱嗰啲我哋有讚嘅，係嘛？我哋有提過嘅、嗯、以前啊。不過你啲讚嘅大家唔記得噶嘛，彈嘅大家記得啲噶嘛。咁呢個係一個好好差嘅狀態嚟、 嗯， 所以你我明白嘅。我哋自己議員辦事處講真、 嗯， 當年伍海欣都開咗好一段時間嘅會。先至夠膽喺啲法團裏邊表達意見啦，係咪啊？即係呢個係一個經歷嘅，即係你唔知道咁多變化嘅嘢噶嘛、 嗯。 喂，我成日都諗，你民政事務處可以俾啲乜嘢培訓，可以令到一個剛入職一個月嘅人可以夠膽企喺度俾意見咧？我其實都好拗頭㗎嚇、 嗯， 我從來唔覺得可以做到嘅、 嗯， 我從來唔覺得可以做到嘅。咁、 嗯、 所以因為我每次我啲同事俾意見嘅時候，我都要好小心。我話你淨係講埋嘢好啦，係、 嗯、 嘛？或者俾呢個意見嘅時候，你要講埋個 precaution， 即係有啲乜嘢要留意嘅、 嗯， 因應啲乜嘢情況之下，有啲情況係唔通嘅咁樣，因為好多變化。咁所以這個呢個咧就真係我覺得係相當相當之滑稽嘅一件事。 但唔知佢去嚟做咩嘅咧？佢哋好勇於去參與。 當然啦，我明嘅，有陣時就。啲業主想佢哋嚟嘅，但係好多業主當認識過佢哋嚟之後，發覺佢哋冇角色或者佢角色都發揮唔到嘅話咧、 嗯， 就開始放棄佢哋㗎啦。即係呢個係好多時， 嗯、 即係我哋都見到同感受到嘅嘢嚟啦。咁、 嗯、 所以民政處嗰個培訓啊、諮詢啊嗰度、嗯、要做好啲啦、 嗯。 即係最得意嘅就係即係唔好講你嗰啲啦，即係前線嚟到同你開會啲啦、 嗯。 就算去民政事務處嗰啲法律諮詢啊， 係點啊？ 我聽到嗱，我唔知啦，因為揾得我哋嗰啲咧，肯定諮詢完你哋， 先再揾， 都解決唔到件事，先揾我哋噶嘛。咁所以基本上揾完民政事務處嘅獨立法律意見之後咧、 嗯， 再揾我哋嗰啲咧，通常都即係等於咧，就民政處個律師咧係未答到佢個意見嘅。 嗯 ，OK， 咁而十之其九啊，十之其九點九，我唔敢講100%啦，十之其九點九啊，翻嚟都向我哋投訴。 嗯、 我哋問咗民政事務處過啦，冇用噶，佢叫我哋自己再出去揾律師。你都遇過啦，係嘛？咁我明嘅，有啲嘢真係唔係話個律師坐喺度得嘅，但係你、嗯、即係我點解要提啲嘢出嚟咧、 嗯？ 我唔係話我唔係批評嗰啲律師，嗰律師講真有啲義務噶，有新聞嚟嘅，嚟自五花八門係嘛、 嗯？ 即係佢哋嚟自五湖四海，度度有都人嚟係嘛？咁但係我叫多 case 咧？就佢原來處理咗民政事務處理一輪，掟埋去俾律師，再搞唔掂啦，再嚟到我哋嗰度咧，我哋見到咧嗰啲資料都係唔足嘅，即係未問佢攞足最基本嘅資料，咁梗係答唔到人哋嘢啦，係嘛？即係呢啲好基本處理一個個案，攞準確嘅資料係好重要。當然 我明白，唔係每一個個案都可以令你攞到準確嘅資料嘅，係嘛？咁你要盡力去攞嘛。咁我講出嚟嗰啲就係、是，因為我問佢兩句就人哋俾到我嘅嘢嚟啊嘛。而你都冇問過人哋攞唔攞，譬如舉個例，最簡單啦，爭議嗰樣嘢。那個議案某啲嘢通過咗係咪規例？ 哦，議程記錄。 你起碼都要有人哋個議程俾你睇啦， 同埋記錄咯。 佢可以唔睇人哋個議程就判斷喎，我唔明㗎，我唔明㗎。我試過啲例子係啊，佢唔睇個議程，想聽個業主講，係嘛，就去判斷啦。咁跟住就話俾你聽判斷唔到啦，咁你梗係判斷唔到啦，係嘛？啲最基本嘢嚟。咁所以呢、這個民政事務處。我哋唔係淨係講修例個問題啦，講你前線嗰度啦，咁你都要有啲處理啦，係嘛？但係講真啦，民政事務處嗰啲人嚟開啲大廈會議，其實我哋開過咁多個，我哋知啦。佢主要嚟唔係幫你處理問題噶嘛，佢主要嚟係收風噶嘛，佢主要嚟係睇下個民情係點啊。大家啲業主支持邊一個人啊？啊，建制派喺度。穩唔穩陣啊？諸如此類噶嘛，係嘛？呢排咪全部抽錯曬風咯，係咪？咁呢個係我哋一路都知道嘅嘢嚟，不過冇所謂啦。電視啲會都公開嘅係嘛？冇乜所謂。咁除咗民政事務處之外咧，我今日想提一個我哋以前較少提嘅咧，就係發展商。嗱，發展商咧而家都奇怪嘅，我哋預告一下我哋1月8號嗰集咧，即係下星期嗰集咧。我哋都會請到位嘉賓上嚟咧，就講下而家新嗰啲居屋啊，新嗰啲嗰啲公契咧多咗個條文嘅，就係限佢響入伙之後唔知9個月，就要嘗試去成立法團啊嘛，係嘛？咁我見有啲新樓啊，私樓都有呢樣嘢嘅，OK， 咁所以而大家不要咁睇就話啊，咁啲發展商咪 好幫業主咯， 幫業主咯，係 你哋自己去成立啲監管自己嘅組織。 我話俾你幫到點咧？幫到咧，一定準時同你開呢個會嘅。有咁早得咁早去開，就等你哋根本就唔齊人去開啦。 然後， 根本如果私樓啲都未入曬火啦。 但如果嘗試咗，跟住咧， 咁佢就完成咗公契嘅嘢㗎啦。我嘗咗唔得，咁我冇理由成日開㗎。係咪先？咁佢。即係佢兩個目的嘅，第一就佢都幾個月佢冇人投訴佢噶嘛，咁佢都做下好人啦，係嘛，同你開。第二就係你唔成，佢又做咗嘢啦。你唔成對佢嚟講最有利啦，因為冇得監管啊嘛。你 成， 喂，你嗰幾個月裏面做嘅組織都係個管理公司幫你做組織㗎啦。咁佢都係佢啲馬仔嚟㗎啦，係嘛，都幫到佢啦，係嘛。咁所以即係呢個係一個。幾大的漏洞嚟嘅，我要講呢個例子咧，就講翻我哋之前12月份咧，即係啱啱聖誕前咧，我就去咗開一個4年樓齡嘅新屋苑。 4年？ 四年嘅啫。 點因咩事要開啊？ 嗱，好簡單嘅啫。佢哋就因為有一個叫做升降機維修保養嘅爭議。嚇！咁我哋用開咧就某。某品牌的升降機的維修保養嘅，係 OK， 咁啊通常保養啦，新樓係咪？係 咯係咯， 咁佢就都幾多步 lift 下嘅，因為佢哋又需要啲唔同嘅位置上 podium，然之後又 podium 又再上大樓咁樣嘅，咁佢淨係樓都有10座噶啦，咁你諗每座樓兩步 lift， 你都20幾步 lift 啦，夾埋好似30幾步 lift 嘅，即係夾埋啲細嘅 lift 啊，啲會所啊裏邊嘅 lift 啊咁樣30幾座，咁佢咧就佢而家 renew 一份 contract 咧。兩年嚟計咧，就要800萬。兩年總數喎，維修啫喎。800萬做維修保養啫，保養收保養啫。800萬，咁即係一年400萬啦。 係啊， 一年400萬，咁即係一個月差唔多30萬到啦。係嘛？30萬，30萬鬆啲啦，around 30萬啦嚇。咁即係每部 lift 平均 1萬蚊咯， 1萬蚊或者8-9千啦，大概係嘛？咁呢個係新合約啦，咁即係舊合約就。舊合約話低佢10%，咁即係舊合約真係700萬到啦，係嘛？即係咁樣轉計翻落去啦。咁啲業主覺得，咦，冇理由加咁多噃咁樣。咁佢又出現咗嗰個招標嘅問題啦。因為佢又揾咗標翻嚟嘅。但係得一個標啊嘛。 一個回標。 一個回標。咁嗱，佢咧個佢就冇法團嘅。佢得個業委會嘅啫。OK。咁佢呢個。佢呢個業委會咧， 佢就跟宮契啦。 嗯。 而佢宮契咧好特別嘅喎，嗰、那個屋苑嘅宮契啊。 點啊？ 佢咧就係、是、寫到明，喺採購部分咧係跟二十 A， 跟法例嘅二十 A 喎，講到明嘅喎、及其 好少係咁樣嘅 及其呢、這個工作守則咁樣嘅喎。 係咯，好少咁樣嘅。 O K， 係啦，冇錯啦。咁呢個係比較少啦。 嗯。 咁所以咧啲業主就嚟揾我哋啦。咁我睇咗個公契，咁、我話，咁我就當時咧，佢做啲咩程序咧？ 嗯。 要標要六個。 係。 翻一個。 嗯，然後就揀。 然之後就開個大會。 嗯。 首先問你，嗰、那個接唔接受得一個標？ 嗯。 然之後咧就。議決，接唔接受佢、，OK， 而接唔接受佢咧，就寫到明咧，係邊年邊月邊日、至邊年邊月邊日嘅 保養， 嘅保養嚟嘅，講明嘅 ，OK， 件事係咁啦。你聽落去，好像程序有冇錯啊？ 好似好好正路喎、 啊，好正路， 係啊， 係嘛， 嗯 ，OK， 咁佢唔好彩啦，嗰、那個就遇到我， 俾你遇到啦，點樣咧？ 因為咧，我即時咧，我哋就有個判斷，就話。佢冇跟從到公契同埋法例上面嘅要求， 嗯， 呢個就係我嘅結論。咁啲業主咧，即係你都知裏邊好多轉折位噶嘛，依家我哋睇下，今日夠時間講就十零分鐘。咁好多轉折位噶嘛，咁我哋好難解釋曬俾所有業主聽。我的結論，總之我的結論 係 就係佢冇跟足法例嘅要求。 係 OK， 我哋就希望佢重新再招標。 係 好啦。咁我而家就講佢點解冇跟足啦。 嗯， 因為咧好得意嘅，我嗰冇跟足嘅啲業主就派單張啦，就話：，哎，運咗反圍標聯盟莊榮輝啊，寫明我名嘅。 啊，係。 佢哋就話冇跟足，跟住佢就 email 俾我哋。 啊， 佢因為啲業主咧就開會前嗰日派單張。 係。 佢開會當天嘅十一點鐘至十二點到啦。 係。 上即係中午時間啦。 係。 就 email 俾我哋。 係。 就話問我哋個理據係乜嘢？ 係。 點解話我哋冇跟足？ 嗯、 OK， 好啦，跟住 即系业委会同管理公司， 唔系个管理公司， 个管理公司 系啦。跟住咧，好唔好意思啊？佢俾 email 我哋咧，因为个 email 唔系我直接睇嘅， 系 我去到开会前十几分钟我先知道呢个 email。 嗯嗯嗯。 咁我算啦，唔复佢啦，或者去到读讲 系咯，去到系咯，去到讲。 我都有我哋意见，同埋我冇必要 entertain 佢噶嘛。 嗯， 系咪？我都讲咗咯，系嘛？ 系咯。 咁好啦，咁去到。佢又一字解釋咯，嗱呢度我順便同大家温故知新啊，簡單講幾點嘅啫、 好， 第一，如果超過二十萬以上嘅採購，就需要最少邀請五個標，呢個係法例嘅寫法。如果純粹睇呢條嘅時候咧，好多人 misunderstanding 咗咧、甚至乎直情 understand 咗咧，就認為我邀咗五個得噶啦，我唔理你去翻唔翻。嗱。其實字面上睇咧，我都唔會話你錯嘅。 嗯， 字面上睇都唔係錯。這個咧就應該就係二十 A 裏邊嘅工作守則嘅第九條。 嗯 ，OK 就係講咁樣嘅。 嗯 ，OK 好啦。不過佢仲有第十一條嘅。 係，佢係講咩咧？ 第十一條就話咧，如果你邀請翻嚟嘅標達到唔到第九條嗰個數目咧， 係 你又需要開個管委會去接納。呢一次嘅投標，咁、我投標先有效，明白我的意思啊？ 系 ，OK， 好啦，咁即系话咧，其实如果有埋第十一条咧、你睇翻第九条咧，你就唔使拗啦，唔系纯粹你发咗五个邀请咁简单噶啦， 系， 就系你要收到五个标，就算我当你系第九条只系要求你发五个标，冇问题， 系 唔拗，但系第十一条讲嘅嘢，总之你攞唔齐五个标， 都要， 你就要开个管委会，就去議決 接唔接納， 接唔接納不足呢個數目。 係 ，OK， 好啦。頭先你見到我講佢個情況啊，個屋苑 開大會， 開大會嘛，係、嘛？一般大會係咪凌駕細會啊？ 咁梗係啦， 係嘛 ？OK， 咁佢咪咁嗰個管理公司咪振振有詞開會講啊？嗱，嗰條第九條又咁邀請嘅啫，佢連第十一條都講埋，即係我嗰條，咁。講完之後，跟住佢話：咁我哋都開咗大會，又議決咗。 嗯， 好啦，咁我破綻位喺邊咧？ 係啦，喺邊？ 係嘛？個位就係、第十一條係講要管委會。係。佢開大會。 嗯。 個爭拗點就呢度啦。我係不認同佢用大會去取代 管委會去處理嗰個嘅接唔接納少於五個呢個標嘅。點解呢？第一，因為管委會咧接唔接授權票噶？管委會唔接授權票嘛，全部要自己去投票噶嘛，係嘛？大會接唔接納授權票噶？接納啊嘛。好啦，正確嗰個大廈出嚟咧，我哋問咗結論係咁嘅。在開嗰個大會的當日咧，有某人咧就攞住60個授權， 係 ，OK， 嗰個係管委會嘅人嚟，即係業委會嘅人嚟嘅， 係。 咁其餘管委會咧嘅成員咧，業委會成，作為業委會成員咧，係唔係認為都應該重新招標嘅，得一個， 係。 咁就因為嗰個人開大會，佢攞住嗰60票，佢落變咗 majority。 但如果去到委員會，其實佢就反而係少數。 是啊，所以唔該大家一致一個跟翻法例嘅要求。法例點解要咁操作啫？就是、大家信任我管委會。係嘛？咁我哋提出呢個論點。OK， 咁我哋覺得可說服力啦，係咪？咁作為管理公司，應該就唔好同我哋死撐啦，係嘛？但係當然佢死撐，佢撐咩咧？就一就係當然大會凌駕世會啦，係嘛？第二咧，佢就提到一點咧，佢就話：喂。其實我哋大廈係冇管委會呢三個字， 因為就 得業委會嘅啫喎，係嘛？管委會呢個字眼係 under cap 344，裏面成立業主檔案法團，出現嘅字眼嚟嘅，響佢個公契度咧係冇呢個定義嘅，係嘛？你知唔知道我哋點答佢啊？俾你點答佢咧？ 點答？ 係啊，難答㗎。 好難答喎、啊，難答，因為你哋嗰個公契已經係寫咗要跟344嘅啦嘛，嗰、那個20A 啊嘛。 係啊。 咁所以變咗你， 但係你20A限制裏邊，佢真係要你開一個叫管委會嘅嘢，而我唔存在管委會呢樣嘢嘛。 咁但係佢都係一個業主組織嚟㗎嘛。 啱啊，嗱，你係一個好心人，正常嚟計咧，我梗係揾嗰個業委會呢個組織嚟取代咗個管委會啦。係 咯。 個邏輯係咁諗啦。 係啊。 但係佢同你咬文嚼字咧，佢就話。根本上我哋都冇管委會呢樣嘢，咁我哋咪唔跟佢咯，我唔係又用業主大會咯， 係嘛？咁點解佢仲要跟20A 咧？如果係咁樣嘅説話， 哦唔係佢跟20A 啊， 因為要跟，因為要跟公契，所以就跟20A。 係啊，咁如果佢咁樣講得通咧，如果冇我哋嘅反駁咧，佢成立嘅喎。咁我哋就同佢講啦，好簡單啫。哦，你哋冇管委會，得業委會，而業委會咧。三四四是沒有的，那你麻煩你以後都不要開業委會了，你任何要開大會咯，你任何要開大會咯，是吧？那就解決了這些問題咯，那你即是大會是，即是所有管委會的東西都推翻了，是吧？即是業委會的東西都推翻了，因為你不存在著這件事嘛，你突然間，你不可以搬龍門的嘛，你不可以說你喜歡那天，你就說他有，你不喜歡那天，你說哦其實沒有，可以不開的。咁講唔通啦，俾人噓爆佢啦，係嘛？咁噓爆咗佢咧，咁當然我哋嗰日就要議決，就究竟推唔推翻 佢之前嗰 個議決啦，因為同佢合作嗰個議決啦。不過咧，呢個出現咗另外一個啊，仲有十分鐘時間可以講一次，出現咗另一個好吊詭嘅嘢啦。咁啊，嗱，我哋解決完嗰個最基礎問題啦。咁其實成個 debate 嚟講，我哋都上風啦，因為根本上我哋梗係啱啦，佢梗係錯啦，係咪？好啦。去到一個位置，就有業主查到過往同嗰個升降機保養商嗰個合約，就發現咧，原來嗰個保養合約咧係可以無條件原價 extend 半年。OK。咁即係話，因為相對於新合約嚟講，爭10%-20% 嘛，爭12-13% 啊嘛， 係咯， 係嘛？喂，12-13% 講緊幾十萬喎，係嘛？少數話長計啊嘛。好啦。咁點解決呢？因為我頭先你記得我之前我強調，佢通過嗰個新合約嘅議決係有 days 嘅， 係 邊日至邊日嘅， 係 OK。咁換句説話講，嗰半年就容不下噶咯喎。你明唔明啊？咁咪俾人揾咗品， 係咯，即係蝕底咗咯。 係啊，咁即係話基於呢個狀態，咁我諗我哋城寨嘅聽眾好聰明啦，一定覺得喂，咁咪turn down個議決咯，係咪？ 係啊。 但係管理公司唔係。他繼續有一個講法，嗱，我哋可以咧已經問咗個升降機承辦商啦，嗰個嘅保養商啦，我哋可以咧完埋新嗰兩年合約， 先再以翻之前個舊價做多半年。 咁有趣啊！ 咁就令到咧，即係嗱，成條數冇變到啦，係嘛？即係總之佢又成 條數。只個前同後嘅分別啫。 係啊，前後分別啫咁樣。咁其實呢個邏輯咧，佢講到好混亂。 嗯。 我哋又好難表達俾啲業主聽。係。啊，咁呢個林卓廷就顯現到佢嘅公價啦。係。佢第一講完，我到而家都覺得幾好笑嘅。所以我就同大家笑一下。咁林卓廷一路都。即係我哋都好興講比喻啦，我主要俾佢發言啦，因為嗰個係一個佢區域嘅，即係佢新界東區域嘅屋苑啦。咁啊，佢都即刻表達啦。佢話嗱，各位業主，而家真係咁樣。你買呢盒雪糕咧，就送啲甜筒嘅。OK， 由於我哋採購上邊咧出現咗少少 問題。嗯。 咁而家咧就希望大家食埋第二盒先， 然後先食翻， 先食啲甜筒。OK， 咁好簡單的比喻啦。 嗯。 咁大家即刻明曬喎。 嗯。 咁跟住啲人舉手講啲咩咧？就話 甜筒過期。 緊係食甜筒先啦，點解唔食甜筒先啊？唔食雪糕住啦，食埋甜筒先啦，係咁度噏。你明唔明啊？係咁度噏。跟住連個管理公司嗰度話。咁大家如果想食甜筒咧， 你都要買盒。 唔係，咁就要投反對票，即係反對咗，即係推翻個議決。 嗯。 如果你可以兩年之後先食甜筒咧，咁你就投贊成，即係俾舊嗰個議程繼續通過啦咁樣。 嗯。 即係我覺得有陣時開會開到呢個位置，你諗啱一個好嘅比喻咧，係成件事係解通曬嘅。係。咁所以我哋喺當日咧，我哋就。即係用呢個雪糕加甜筒嘅理論咧，就說服咗班業主啦。個屋苑都有千幾户㗎，即係四年樓嚟講。咁而家佢哋就好積極，希望籌組法團啦。咁我哋都繼續會協助住佢啦。咁所以就因為佢仲未籌組法團咧，所以唔好意思，我孤隱其名。即係我唔想即係佢受到一啲即係影響啦。 係 嘛？咁所以嗱，嚟緊。我哋講緊2020年嘅展望，我哋梗係希望呢個大管理裏面頭先提過啦， 要修例啦， 修例啦， 堵塞漏洞啦， 堵塞漏洞啦， 跟住 民政事務處 要加強嗰個專業培訓俾佢嘅員工啦， 冇錯啦，再講咧就係講嗰個起樓承辦商啦，咁預告埋再次預告下一集咧，我哋就會請一位新任嘅議員上嚟咧，去。當區遇到一些新公契新入伙樓啊，即係新鮮滾熱辣入伙的居屋，咁啊都要面對到一啲面對成立法團的問題啦。 啊，佢第一次上嚟喎， 都係上嚟㗎，係 啊， 係啊。其實我同佢傾過幾句嘢咋，唔好熟嘅。咁下次上嚟，即係成日都見到嘅，但係唔會特登同佢攞傾嗰啲咯。咁響完節目之前咧，大家望到我頭頂咧不斷都有一啲支持城寨的 slogan 喺上面嘅，咁提提大家咧，而家有個轉數快啊， 係啦， 啊嘅方式去到捐錢俾城寨嘅，係 啦， 幫手讀下啊嘛。 咁所以咧，你哋咧就支持城寨，你哋梗係要捐錢啦，咁就要有個識別碼嘅，個識別碼就係2629640，咁咧你就睇翻有個收款人啊，對翻啱嗰個號碼，咁咪。 係，收款人係 Carmen 啦，係咪 Carmen Con 啦？即係所以你見到個 Con 乜乜咁樣，即係因為佢顯示翻出嚟嗰個短信咧，都係用翻啲即係隱，即係唔寫個全名出嚟嘅。OK， 咁你就望翻啦，對翻咁多字母啦，字母數目相同嘅。 係啦，同埋除咗呢個轉數快之外，亦都可以寫支票嘅，可以留翻我哋下面嗰個支票抬頭同埋個郵寄地址。 係想如果要現金咧，就要上嚟捐啦。 係啦 ，OK， 好冇啊？咁希望大家除咗支持我哋節目之外咧，都希望大家支持城寨啦，因為城寨都一路提供好多資訊俾大家啦，好嘛？咁我哋今集節目到呢度結束，好嘛？ 好， 今日就結束我哋2020年嘅第一集啦，好嘛？多謝大家，拜拜。